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涵盖92个本科专业类，包括目前587个本科专业，涉及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点。近日从农业部获悉，我国粮食部产量自2013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表明粮食产能已稳定登上新台阶。因马尔代夫首都发生大规模集会活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再一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如近期有赴马尔代夫行程建议取消。美国科学家首次发现银河系外行星，距离地球38亿光年，并确定这些行星的质量介于月球和木星之间。今年北京将推行多项助残福利，仅试点社区居家康复一项就将有5000名残疾人受益。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将于2018年2月11号起闭馆，对设备设施进行改造。曾扮演《新白娘子传奇》法海角色的演员钱德门近日病逝，享年74岁。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总是让人变得懒懒的，妈妈在叫，哦，宠物在笑。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由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联合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频道共同打造的春节特别节目《秦南回家路》全国48小时大联播，将于2月8号上午10点到2月10号上午10点在微信、网易、一直播同步推出。直播中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最准确的天气预报、神秘嘉宾做客直播间等等好听好看的内容，都将陪您在返程归家途中一路畅行。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句 Oh baby， 忽然很想你，你未完成的爱情，那天你说 I'll always be love，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等你，给我未完成的记忆，想念是我们的现实性，等着日剧的结局，当寂寞 is killing me， 想念你给我的鼓励 baby， 谁也没有忘记，讲过了一年后我们约在这里，那个日记让我的心一直暖暖的 Oh baby， 忽然很想你，你未完成的爱情，那天你说 I'll always be love，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等你，给我未完成的记忆，想念是我们的现实性，也给了爱情氧气，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走，心却在你的城市里，身边虽然没有你，可是我有勇气。 忽然很想你， 你未完成的爱情，那天没说 It's true love baby，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等你，给我未完成的记忆，也给了爱情氧气。 忽然很想你， 忽然很想你， 谁 未完成的爱情，那天你说 always be love，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等你，给我未完成的记忆， 未完的记忆 是我们的现实性，心氧气。 这个世界没有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成功的人，要想在人前发一份光，然后就得付出百倍的努力。年轻的你别光顾着去羡慕别人的牛，也要为自己的梦想来一次全力以赴。你都没有努力过，怎么知道自己无法到达呢？为了一个有光有热值得纪念的人生，为了不是永远做别人成功的羡慕者。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今天的你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了吗？ 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心焦的

漠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无所谓，我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 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哦。北风三到四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零下九度到三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三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零下十度到三度，丰台、大兴在零下九度到三度左右。这几天呢，北京除了天冷没雪，还有大风。出现大风天时，需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要注意戴上口罩。还有走路、骑车需要经过狭长通道的时候呢，也要多加注意。而司机朋友们在大风天的时候呢，视觉可见度降低，开车时应该集中精力，不要突然加速、减速、转弯，要与其他车辆保持比平时更长的距离。如果你驾驶的是货运车辆，车上装载的物品要捆扎牢固，防止被大风吹走或散落，更要防止车上物品掉下砸伤行人，尽量把车窗玻璃咬紧，防止沙尘飞进驾驶室影响行车。进入二月份的你，心思是不是已经不在工作上了呢？掐着手指算，还有几天就可以回家过年了，不用早起，不用上班，还有各种大餐，想想就爽歪歪。此刻要有温馨提示，咱们是2月15号到21号放假调休，如果在2月22号到2月24号请假三天呢，还可以拼11天的春节小长假。总结就是，只要你胆子有多大，假期就有多长。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放假了，辛苦工作一年，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娱乐、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一年365天不间断，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为您的出行指路，为您的生活加分。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欢迎拨打010-5175-2200。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